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1点，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庞吉祥，习惯，下降3位。 习惯了每次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泪水还在流着，流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当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 第四名李阳星，青山，上升3位。 关到蓝海角的青沙，有站之子终不换。 第三名金品言，龙与瞳，幻想，上升3位。 树上一段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戴着面具的绝儿，自弹自问，幻想无用，何必空等。 第二名刘倩彤，无花，下降1位。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些细微美的微光，能感到你坠落，这无花尽破无言。等你离开以后的我，心海中有 何雅伦，第九片海，上升3位。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蓝色忧郁还是悲伤？我只说不让你依然，不管你身在何方。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

是你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外地人 找工作的， 这个 找了两三个月，现在工作也比较难找。 哎， 现在这个怎么说呀？嗯，也没有比较合适的工作。嗯，天天也很郁闷。嗯，身上钱也都快花光了。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赶紧找一份工作。嗯，希望能让家里人放心，希望能送我一首歌吧，温暖一下我的心。 Lying there in that purse So turn off your tears and listen. Pain throws your heart to the ground. Love turns the whole thing around. No, it won't all go the way it should, but I know. 多少经得起岁月的

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与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星，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 安保人员，我平时晚上工作，负责停车管理。晚上停车的人还行，不算太多。晚上工作不太累，下班之后回去看会电视，然后睡觉。我家是河北的，祝我家里面父母身体健康。然后我有个妹妹，我希望她今年考大学能考上大学。别的没什么了，音乐比较听那个比较流行一点的，一般听周杰伦的。 在地下铁惊醒，这座城市的旅行。 午夜，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我们闭上眼睛，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不好天一亮，暖暖阳光却烫心更冷掉的伤。我关上你打开的窗，现在一个人飞翔，我忘了方向，回忆怎么作废，我们总是学不会，只能像一张曾用爱暖过的被，遮放在衣柜。 睡。白天堵车心情很烦，哪有心思去想明天爱谁。而到了午夜，我又希望你拒绝感情的侵扰，因为你要听夜歌，你需要安静一些，不要在心里翻滚着爱情的波涛。对，就像这样静静。 再见的废墟，剩下的你，空气里白色的回忆，土壤在花瓶里渐渐贫瘠，像我们赶走的话语，你没有在听，这一切不有趣，我不愿记得这个样子的你，让我亲一亲，雨没有停，我不想听什么在发出声音，本来太远，现在好近，是你，是你，是你，让我亲一亲，雨不会停，仔细听一听，你关上门的声音，本来太远，现在好近，是你，是你，是你。在听，这一切不有趣，我不愿记得这个样子的你，让我亲一亲，雨没有停，我不想听什么在发出声音，本来太远，现在好近，是你，是你，让我亲一亲，雨不会停，仔细听一听，你关上门的声音，本来太远，现在好近，是你，是你，是你。再见的废墟，剩下的你，空气里白色的回忆，土壤在花瓶里渐渐贫瘠，像我们赶走的话语， 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 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说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种安慰还是描绘呢？我觉得是一种意会。你就是一株百合，野不野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你的春天还没有来，而这首夜歌可以安慰你。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只要记着野百合也有春天就可以了。晚安，我们明夜再见。 而今当你说你将会离去，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